Hello， 大家好啊！咁又嚟到今一集嘅女士在场啦。咁今一集咧，我就请嚟同样啦，都系有男士嘅代表石先生啦。 我唔系男士代表，我系石先生啫。OK， 你唔好屈呢个名俾我，好危险啊！知唔知啊？ 有几危险啊？ 好危险啊！系咪先？我都唔会乱甩你绰号啦，唔好乱屈我，好危险。 你有啲更加劲嘅绰号，而家唔讲出嚟先啫。 你更劲，你劲啲，你劲啲。 跟住咧，除咗我哋嘅石先生之外咧，仲会有我哋嘅第一次嘅女仔嘉宾专家啦，就会有呢一个水水嘅。 Hello， 大家好，我系水水。 唔使腼腆嘅专家，我哋都冇讲你系边方面嘅专家，你唔使惊啊，系咪先？ 冇啊， 可能食嘢好激啫，食嘢好犀利啫， 好腌煎咯。腌 煎，唉。 好啦，咁今一集咧，其实我哋就系想讲翻讲下男女身高呢一个问题嘅，咁其实女仔系咪真系觉得男仔一定要有高登嘅标准100先 OK 呢？咁但系男仔又觉得女仔应该要几高呢？不如问翻石先生先啦，你觉得女仔应该要有几高呢？ 咩叫高登嘅标准100？我唔明喎、啊，我唔明喎、啊，我唔明喎、啊，专家我唔明喎、啊，即系咩啊？即系咩叫高登标准啊？ 高登系觉得每一个高登嘅任何一个会员都有100cm 嘅高度，先系会系叫做高登仔嘅。 即系净系指男仔？ 都系系噶。 哦。系嘅咩？ 唔系嘅咩？ 我唔知道、啊。我唔知道、 啊。我唔知道啊！我都系问翻你先啦、啊。你觉得女仔几多先够高 啊？女仔几多啊？睇个男仔高唔高嘅啫。 咁你觉得你介唔介意讲出你自己有几高啊？ 我是、啊、我唔介意啊，我知噶。我哋呢啲双脚贴地冇加嘢嘅情况之下咧，系170嘅，系啦 ，cm 咯。 哦， 好正常啊。 正常。 咁你觉得女仔应该要几高啊？如果你咁，你呢一个高度，嗯、 我呢个高度啊， 嗯， 同我矮我少少啦。 嗯。 系啊，喺我呢个高度应该矮我少少啦，同我平头唔系好得啊，我发觉系啊，咁所以会有啲嗰啲叫咩啊？同我平头会唔好惯，真系。 但系其实你嗰个高度如果矮你少少嘅话，佢着对高踭鞋嘅话都应该会平头噶咯。 系啊，所以都系噶，唔系都可以嘅，唔系其实你可以笑就笑出嚟咯，专家，我一阵都会笑出嚟。咁就係、是、唔我覺得 OK 嘅 ,OK 嘅。咁佢着高踭鞋嘅时候我都識着高踭嘅啫，係咪先，我都有 boot 着嘅啫。 你最高可以去到几高？其实男仔比较少听话会有高踭，通常都係呢一个嘅内增高鞋戰啦。 我啲人着就着得好真实嘅。着 boot 囉，着 boot 咪高囉。 着 boot 会高几多？ 寸半囉。 喔、哦。 着 boot 咪高寸半囉，唔係咩？寸冇高咩？ 高啊！ 咁你普通，譬如我今日着呢啲都半寸啦、啊。 系咩？ 系啊，我呢啲咪半寸啦、啊，都系咪先？ 哦。 咁你已经过咗啦，唔好过分啫、啊。你啲女仔系咪平底鞋都话最少要半寸咧、啊，大佬、啊？你起码都半寸啦、啊，点会？咁我哋呢啲好小事啫。我着 boot， 我着咁大，你女仔着 boot 仲唔系两寸几？ 系啊， 系咪先？ 我首先自首先。 你凉鞋你都两寸啦、啊，大佬啊！ 我最多鞋就两寸。 我只要冇过，我冇未过7cm 都好，我都系觉得佢系对平底鞋嚟嘅。 7cm 即系几多？ 三寸左右。 三寸。 啊、三寸。 平底鞋。 平底鞋啊！ 我着嗰啲系凹底鞋咁。黐线。啊，唔知啊，专家啦，专家，专家熟啲。 嗯，我自己的标准呢，就男仔最好点都要高半个头以上啦，但是由于惯即是习惯了一个高度就是100cm， 所以我就觉得男仔最好都有咁高。 哇，这些就是食惯啦，食惯好嘢啦。香港有100的男仔不多的。 不是，我见现在那些头的男仔很多都很高的。个个都100多嘅喎， 唔系咯，好少咯，好少系见过男仔高 啦。唉，你呢系专系揾唔同高度嘅男士做朋友嘅人，就有机会啫。 我呢啲普普通通咩人都识嘅。点会识到个个都180cm 嘅啫，大佬啊！ 唔系 啊， 我 高个头我都攰啦，系咪先？ 你可以着对增高鞋啊！ 我真半寸都去唔到180啊嘛，真寸半都唔得喎。 唔使恶高头先啦，至少。 咁你恶少少颈都攰啦。 你可以唔恶噶。 望望咩啊？望住锁骨，望住锁骨喺度倾偈啊！ 系望住心口喺度同佢讲，佢应该会接收到你嘅 message 嘅。 望住心口同佢讲，唔想同佢讲嘢。 咁其实呢，其实我之前呢就上网搵到个调查呢，就係讲话男仔其实个身高呢係会影响性格同埋地位。 嗯、 你唔知觉唔觉呢？高啲嘅男仔嘅性格係你自己会觉得高啲嘅性格，高啲男仔嘅性格会係点呀？矮啲嘅男仔嘅性格会係点呢？ 我反问返你，究竟你有冇试过同嗰啲高嘅男仔？ 冇，我好咩咁答你冇。 矮嘅，矮过你嘅， 系啊， 个个都矮过你嘅， 唔系矮过我，唔高咯， 平头， 平头咯， 同佢平头，你嘅感觉如何啊？ 我个人着重内涵多啲嘅，唔好干笑啦，大佬 。你着重内涵多啲，我明嘅，我明嘅，啱嘅，啲相对嘅系咪？ 系啊。 咁你都唔想人哋着重你外表，唯有你都着重人哋内涵咯。 冇错，你讲得啱。 咁所以，唔系你唔会期望一个高啲咩？学阿专家话斋，要100系咪？ 但系 我系突然间嘅啫，我唔系专登考遇。 考完， 你考完咗个100翻嚟，咁你觉得点啊？系咪你嘅地位都高咗 啊？ 系即系行出街嘅时候，同阿悠悠呢啲咁讲内涵嘅，你自然突然间觉得嗰个 level 自己高啲，即系、 自己拍住一个高啲嘅。 系啦，即系我行出嚟会蚀咗个气势嗰啲系嘛？ 系 咯。但 系 悠悠就可能个气势第一下就蚀咗。 高踭鞋都穿唔到啊，同佢一齐。 系对鞋高啲咯，要。 系咯。 系咯，对鞋唔高啊，系觉得睇唔到嘢，真系要同佢心口倾偈。对鞋矮啲嘅时候都系啦，但系我觉得真系高啲嘅男仔可能冇咁体贴咯，会。 即系点啊？ 即系点啊？可能高嘅男仔多数都好有自信啦、学阿悠悠话斋。即系可能香港高嘅男仔100cm 嘅男仔唔系话好多，唔系周街都系，所以我觉得嗰啲即系100cm 左右嘅男仔都好自信，有啲甚至自恋添，系咯， 都系啊， 好有信心咯，我觉得佢对自己，唔知系咪行出嚟高人一截咧，即系自信心都零舍高啲嘅咧。 呢啲可唔可以封 in 下你男朋友，睇下佢究竟可以讲啲咩？呢度实在冇个高。冇一个高男嘅代表咯，你睇下我对面嗰、那个，唉，我都好想听下啲高男嘅心声啊！不如我哋而家转听下，身高比较， 中等 身材嘅朋友啊，咁你又觉得，你自己系会倾向啲咩呢？即系啱啱水水就话高嗰啲会倾向自己自恋啲啊， 自信啲啊， 咁如果中等身材嘅话会系？ 我又唔觉得有啲咩特别、啊，即系我唔系高嗰啲啦，咁、我又唔系矮嗰啲啦，所以我唔知道相中间，即系我喺中间，我又唔好觉有啲咩特别嘅嗰啲叫咩啊？嗰啲叫做感觉咯。我又唔会觉得突然之间望出人都系向下望咁样嗰个感觉系如何，系咪先？去亲人都系向抬头望嘅感觉，我又唔好觉，即系。都是咁上下咯，可能你知啦，啲女仔一般香港嘅都係矮過我噶嘛，咁我都係嗱、OK 嘅，即係著咗平底鞋都仲要矮過我少少嗰啲咧，咁我一般都慣咗，我又唔好覺有咩分別咯。當然啦，可能你著咗你著咗平底鞋，咁同我一樣高係咪？咁但係人哋嗰啲你著咗平底鞋，佢都仲係高你好多嘅時候，咁可能有啲差別嘅，但係我唔好覺咯，我一般都係真係。香港女最本都唔好高啫，其實、一般都係同我或者再低我，低我半個頭咁上下啦，我喺個幾中都係，好少會再 高啊， 好少會再矮啲咯、 哦。 高梗係有啦，高梗係有啦，高你平時去見嗰啲model 啊、level， 即係我哋做嘢有時候會見到噶嘛，通常。 佢都會高嘅。雖然有啲人佢高踭鞋所以高，咁但係佢都會、at least 佢都會平同我平頭，係咯 ，at least 都會同我平頭咯。 嗯， 係啊，咁我又唔覺得有咩特別喎。 嗯， 我覺得差唔多啫、哦。我唔明點解女仔中意啲高啲嘅咯？點解啫？ 高啲感覺上會覺得安全感會高啲咯， 係咯，好似佢，我覺得可以一隻手咁樣包住你咧，個真係好有安全感。 你其實做你我想問我對面嗰個其實可能做唔對呢方面嘅嘢啦，嘅能力範圍不是咁足夠啦，係咪咧？ 唔係，你除咗個高踭鞋我都做到嘅。啊，唔係 ，sorry， 你著緊嗰對係平底鞋，唔好意思啊。你除咗對平底鞋都 OK 嘅，係啊。系啊，你都除咗对平底鞋咯，专家系嘛？ 我得两寸嘅啫，今日。 哦，你凹底添。 系啊，凹底。 你除咗凹底鞋咯，系啊。咁我觉得除咗凹底鞋会， 你都 OK。 会得嘛？系啊。咁啊，即系同嗰啲宅女嗰个咩？日本咧，以前咪出咗一个咧，嗰啲俾啲嗰啲叫咩啊？喺屋企在家单身嘅女士咧，嗰啲cushion咧。又要左手个胸，跟住咧手喺度揽住，咪一样。即系其实你要嗰个感觉啫，系嘛？ 唔系啊，唔同噶，人有体温噶嘛， 加个发热装置啊， 使唔使黐晒嗰啲暖贴啊？黐晒成只手臂， 辣面咯嗰阵时会。所以你嗰啲一百零即系点啊？专家，你嘅感觉有啲咩啫？你就系要嗰个同心口讲嘢嗰个感觉。 系啊，嗰个好似高不可攀嘅感觉。系咯。 我冇呢個感覺啊！ 咁你、 sorry、 你冇得同心口講嘢咁點算 咧？我都冇同心口講嘢啊！但係咧，我就 你同頭頂講嘢，額頭講嘢。 我會對住佢隻眼講嘢咯，抬高少少會望到佢隻眼咯。我哋會 eye contact 會再近啲，個交流會再好啲咯。嗯，我就覺得咧矮啊，即係身高冇咁高噶啦嘅男士咧，我就會覺得佢會比較。細心啲嘅，同埋咧係絕對嚟講咧係幽默啲嘅。 嗯， 覺唔覺咧，水水？ 嗯，一般般啊，因為雖然我男朋友高，但係即係我覺得佢係十分之幽默咯。呢、這個都係我一個即係我嘅假擇偶條件咯。佢唔可以悶啦、啊，一定。咁、但係我都有啲朋友即係可能唔係話太高，但係佢真係超級細心加勁好女性緣嘅。唔知係咪因為？即係唔知係咪真係好似調查所講咁樣啦，話佢哋就係因為唔夠高，需要加倍努力咧。唔知係咪因為咁樣咯？但我真係識嗰啲冇咁高嘅男仔，真係好好，即係十個 good 啊！ 點樣 good 法咧？ 可能你要紙巾嘅時候，即刻遞俾你，跟住又或者 即係叮當有個百寶袋喺度嘅， 真係好似咁樣嘅喎，好似佢個袋乜都有，你要乜嘅時候都可以俾到你嘅喎。 有冇咁多嘢啊？ 有噶，其實咧，嗰啲嘅男士真係會比起，因為咧，其實我對高大嘅男士嘅印象都係比較一個身材大隻啲啊，跟住咧係外外仔仔嗰只 A and F 啊，即係睇又幾好啦， 係啊，但其實你實際去到身邊嘅時候咧，其實你會係照顧翻佢嗰個咯，但係如果係身高冇咁高嘅男士咧，通常都會係雖然睇落去好似望落去好似唔可靠咁，但其實實質上佢會比高大嘅男士更加可靠。 係咯，更加穩重我覺得。 係啊， 聽住呢一集嘅男士，如果唔係好高，都幾開心。平時成日俾人話，下次就可以用翻呢個 point 去反擊。 其實我好細心㗎， 檢好體貼添。 不過我唔會顯示俾你睇啫，因為你唔係我對象，總可以串翻轉。 係啦。 咁我呢啲中嘅咁點算咧？ 可能你長高嘅好處又有，矮嘅好處又有咧。 高嘅好處應該，矮嘅好處，但係又呢啲叫咩咧？係咪叫唔三唔四啊？ 唔 上唔落咯。 唉，我哋真係吸納咗兩邊嘅好處啫。同埋我哋可以應付兩邊嘅需求，你明唔明啊？嗱，如果個女仔矮嘅話咧，我就可以應付你中意望心口，唔係俾人望心口嗰個需求，係咪？係。係啦，如果高過我咧，我又可以應付佢嗰個細心嘅需求。所以我哋呢啲係食盡兩家茶嚟先啱。你聽唔明？你錯咗啦！你明唔明啊？我哋唔係高不成低不就，我哋食盡兩家茶嚟。 嗯。 明唔明啊？所以高矮都得。 嗯。 係啊。 你咁覺得，你自我安慰感覺良好，其實 OK 嘅啦。 你未試過，你唔會明嘅啦。 我唔想試。 我見到你嗰份自信心，我想為你鼓掌。 够啦，够啦，够啦。喂，咁啊，喂，嗱，我头先我见到有个 point 就系话咧，佢话咧，即系如果高嘅男士咧，即系唔知咩研究咯，我唔知点解咩男仔增加嘅年薪咧，每寸身高约值$789，即系点咧？即系咪高嘅就搵得钱多啲系嘛？你意思系？ 但系应该睇落去嘅外形会比较好啲，可能做起工作上嚟嘅话会比较，你知啦，大家都系望个样先，跟住先望工作能力噶嘛。 咁 可能喺呢一方面嘅话会比较好啲咯，因为大家一出嚟到嚟嘅时候，大家都系望下你嘅outlook系点啊，你高大嘅话就感觉上良好啲， 即系做到嘢啲。 唔系啊，睇得。 睇得下咁樣， 係咯，睇得下咯， 唔打得都可以睇到咁樣咯。 嗯， 係咪㗎？唔係，不過 你唔覺咁樣？如果男仔， 我唔睇男仔喎，我唔係好中意同男仔講嘢。 係咯， 係我唔係好中意同男仔講嘢，我中意同女仔講嘢。 每一次出到嚟都係見到俾女女圍咁樣咯。 哦，唔係，係我撩佢哋啫，係我撩佢哋，係我衰，俾人係我撩佢啫，係啊，俾人哋撩我，我係咁講嘅。 嗯。 我衰啫，系我衰，我成日撩女仔。嗯， 咁你觉得佢话高啲嘅男士年薪会值成$700+，你又点睇咧？ 男仔我唔知道，我中意，但你问我，我真系会，但系同一啲高嘅女仔讲嘢咧，你觉得佢应该系相对亦都系感觉上佢能力高啲嘅，但系正经啲或者咁讲，我觉得，即系如果佢系高过我嘅女仔，我同佢讲嘢咧，我感觉上我要同佢讲正经啲嘅，即系譬如系公事上面嘅，我可能我觉得要我同佢讲正经啲嘅，不能太嬉皮少年咁说 话，唔可以好似我哋依家咁样啊嘛， 系啊， 娇小嘅， 娇小嘅咧，我就可以同佢嬉皮少年啲讲笑话， 哦， 系啦，系啦，我依家次次喺呢个节目上面，我都好似系俾人研究嗰个咁样嘅。 你是一个研究对象嚟噶嘛？ 我唔可以研究对象。 我哋第一次，我哋呢一个女士在场，其实就是探究一下我哋女性第一次知道男性嘅想法。 你冇呢个谂法嘅咩？即系你望到个男仔嘅时候，即系我望亲个女仔嘅时候，如果佢高过我，即系假设我哋做嘢，平时佢都系着同一套 suit 咁样啦，男仔女仔啦。你问女仔，我见到高过女仔，我会觉得我同佢讲嘢要正经啲，不能太嬉皮少年。咁但系如果我见到个，矮少少嘅，可能我又會覺得佢親和力好啲，我就可以同佢講多啲，即係輕鬆啲嘅話題先至講到個正事咯。係啊，我覺得係，即係有少少似頭先你見到個講話男仔同女仔，男仔高矮嗰個情況一樣咯。即係我覺得女仔，如果係矮啲嘅男仔，矮啲嘅女仔咧，係可以好似矮啲嘅男仔咁，就係佢可能會幽默啲，可以講多啲分裂啲嘅嘢。但係如果我見到高啲嘅女仔咧，就好似見到高啲嘅男仔一樣，就覺得佢能力好似好啲，要認真啲，因為佢唔係好中意幽默嘅，即係最好就是直接到 point 咁樣。 嗯， 你冇啲咁嘅感覺咩？ 我哋對高矮嘅男性，可能第一眼嘅時候已經深深咗眼，或者係你知啊，第一印象嚟噶嘛。 係咯，女仔可能 即係點啊？ 含蓄啲咯，高，就算佢高或者佢矮咧都。唔会咁嬉皮少年咁咯。 哦，即系都系要，都系会扮矜持。 系啦， 见到 ANF 都要扮矜持，但系细细声喺隔篱嗰度同人讲。 系咯，咁声啫。 系咩？系咩？我唔知喎。 系啊，可能女仔比较注重仪态啲咯。 真系。 系啊， 咁男仔又点睇女仔？109,000对高踭鞋咧，或者系唔同高度嘅鞋咧？ 你觉得男仔使唔使着先？ 穿什麼先？ 我覺得男仔如果是一個即是韓國而家啦，好興啦，啲男藝人啦都會有一個叫做增高鞋墊呢樣嘢嘅。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啦。其實咧，佢個鞋墊咧， 郭富城好興嗰啲啊嘛，係嘛？ 係啦，嗰啲咧其實咧，郭富城咧佢就可能係傷咗入個鞋嘅入邊，但係咧 傷螺絲啊？ 唔係，佢會特登揾個鞋。嘅師傅去特登整打造啲為佢度身訂造嘅增高鞋噶嘛，咁或者係好多人都可以係想著翻佢自己對鞋，但係又想高， 咁呢個方面咧就會有一樣嘢叫做真高鞋墊咁嘅嘢嘅。咁、其實咧佢就會好似有啲三角形嘅點講咧，佢會係一個鞋墊嘅形啦，但係咧佢會喺你嘅後踭嗰度搭高上去。咁其實咧佢就係可以因你個人嘅喜好而可以有個調節啦。你可以係其實佢通常咧一加一個咧就係加兩 cm 左右嘅。咁咧你就可以根據你自己想要嘅高度啦，想自己暗壓低高嘅高度啦，跟住就可以攝幾個入去都得嘅。係啦，咁通常咧啲人咧都會攝兩至三個嘅。咁咧佢就要咧因為佢有個高個鞋墊有啲高度嘛，咁佢就可以著啲高筒少少嘅鞋咯。咁其實咧喺韓國嘅藝人男藝人咧係好興呢一樣嘅增高鞋墊嘅呢一樣嘢嘅。 咁我想問一下，其實佢增高鞋墊嘅原理係唔真係好似女仔高踭鞋咁樣，前面一定係矮啲，跟住淨係個踭高咗嘅。 冇錯冇錯。 咁其實都好辛苦嘅喎、 嗰啲其實佢有一個神秘嘅嘢咧，佢係有好似。Nike Air 咁嘅嘢，佢會有個 Air 喺後面，你其實咧踩落去咧係會非常之舒服嘅。因為點解會咁樣體驗呢？因為其實我都有嗰、那個咧，其實唔得。 哇！你都好老喎，你著平底鞋仲再加高。 係啦，嗰、那個咧係唔知男性乜女性都可以用嘅。咁其實咧，你只要用咗之後咧，係簡直係會上癮嘅，因為佢咧佢唔單止會令你高咗之後咧，仲會令到你平時著你嗰啲平底硬底嘅鞋咧會更加舒服嘅。 哦、我对呢 你要的咩？你不是对于你自己 我很久之前已经跟你讲了我要的啦，因为我的脚不舒服我要 Air 啊嘛。 哦，原来想要 Air， 那我买对 Air 鞋垫给你啦。 Air 鞋垫我不要 Nike 那些 Air， Nike 的 Air 好像爆不行、是啊，还有运动鞋不好看、 那些鞋垫都可以加入运动鞋到的嘛。 是咩？我不喜欢做运动鞋、就是 为什么、 运动鞋不好看啦， 唔係運動鞋好咩嘅都可以，我覺得男仔著運動鞋都幾有好感的。 我成日諗緊，如果男仔著運動鞋，再增高鞋墊，佢真係跑唔到步。 嗰啲加咗嗰個鞋墊係冇諗過可以做到。 佢撲街喎，佢應該係跑步。佢跳遠或者跳 跳有再彈， 但跳高可能有啲著數。 係 啊，兩層咯，仲要。 係咯。 係啊。 係啊， 加幾多層都得喎，兩 cm。 系啊，咁其实我就自己试过最高咧，我系加咗加个三层嘅， 三层即系六 cm， 跟住你本身有三 cm， 即系你加十 cm， 哇！ 系啦，咁其实咧我自己咧就系个无高不欢嘅，好中意买鞋嘅朋友，系啦。咁屋企咧就应该有两个鞋柜啦，跟住三个沟通箱入边有鞋啦。 三个咩啊？咩箱啊？ 三个卡通箱入面有鞋啦。 卡通箱即系？ 即系纸皮箱。 唉、咁好听嘅 名。卡通箱， 我都而家先知。 系啊，嗰啲叫卡通箱啊嘛。 哇！两个鞋柜，我当书架咁啦。 冇、书架，矮柜嚟嘅啫。 即系书柜。 到你腰 到腰 到腰啊？ 柜咯， 哇！哦，你真腰定假腰先？你只系垫咗嗰个腰架柜会高啲吓。 你嘅腰好冇 我咁我有个 concept 囉，係啊，咁有个 concept 囉，係啊， 係啦，咁我就其实成差唔多成个鞋柜入面都係高踭鞋嚟嘅，我可以话平底鞋真正嘅平底鞋呢我就得一对运动鞋嘅啫。 哦，唔怪之有次见到你突然间觉得你矮咗啦。 但因為著咗平底 鞋，係啦， 跟住唔記得加鞋子， 係啦，跟住就覺得咧今日好似個人唔同咗咧， 做乜可以望落去嘅， 同埋少咗六 cm 啊，你諗下， 六 cm 啊，大佬， 小水係咪都好中意買啲高踭鞋嘅咧？ 其實我都好中意，係極中意，但係近年唔知係咪年紀大開始回歸平地咯。依家買啲鞋可能都係兩三 cm 咯，甚至會追求啲平真係平底嘅平底鞋咯。 點樣啊？即係 平底鞋， 真正嘅平底鞋， 冇踭尖 嗰啲， 零 cm 嗰啲。 係啦， 咁男仔又點睇女仔著鞋著高踭鞋，覺得會著幾多 cm 啊？幾多寸先叫過分或者叫做啱啱好呢？ 其實都是配著衫嘅啫，幾高高踭鞋，我真係唔係好有 concept， 或者我唔會覺得好反感女仔著，我只會覺得唔舒服啫，係咪先？咁但係、 會唔會好大嘅感覺呢？會知道個女仔唔舒服，定係因為見到佢嘅踭高而 行到歪曬嗰啲？佢一係飲醉，一係就唔識著啦，係咪先？ 你都幾有研究 喎、啊，係咪先？咁你通常咧？咁你醉曬啲，醉咗高踭鞋，醉曬咁仲係唔識著？但我覺得好勁喎，啲醉咗著高踭鞋唔會扭親嘅咧。 純熟，假輕就熟， 係咯，唔會扭親嘅喎。點解會扭親啊？ 點解扭親？因為我試過嗱，我第一次著 boot 啊嘛，寸半啊嘛，係咪？咁、我好似仲喺英國買嘅一對 boot 咯，見到買完之後即刻著啦，因為覺得幾好睇咁啊著啦。哇！痛到我阿媽都唔認得我第一日，大佬。 你係前面太、那個鞋頭太窄啊，定係 鞋頭尖嘅尖嘅，跟住佢另外高喎，咁咪 boot 啊嘛，咁你後面寸半，咁你就會前掌係咁喺度，即係只腳係咁向前跣，你明唔明啊？ 即係明啦，高踭鞋嘅原理咧。 哇！跟住就痛到啊，跟住我就覺得，頂、你班女人著乜下嘢？點解可以著到咁？我仲要寸半，我都好矮嘅其實。跟住你哋嗰啲仲要行啲兩三寸，點著啊？咁辛苦，跟住仲要嗰啲路咧石路啊，即係真係一粒石一粒石鋪出嚟嗰啲路、所以我覺得有啲情況怪怪地，我唔係好慣，所以我唔係好明女仔點解可以著到喎？你頭先話咩啊？ 女仔著高踭鞋係一個辛酸嘅，係一個 血嚟㗎， 辛酸嘅血路嚟㗎。 係咯，我都覺得其實係血淚史咯。 係啊，其實每一個女仔對著高踭鞋呢樣嘢係。一開始要慢慢訓練出嚟，好多好多小妹妹都有問過我，點解你可以咁快識著高踭鞋同著高踭鞋咁叻嘅？我就會答佢，姐姐有練過㗎。 係啊，其實著高踭鞋同呢個練習冇分別，因為 你要由慢慢咁重開始。 係啊， 係啊， 真好辛苦㗎，其實。 但 係 為咗靚，我見到你個皺曬眉頭啦。但係問題係女仔為咗靚係乜都得嘅。 首先你話咧唔介意女仔，即係你覺得佢高踭鞋著得好睇就 O K。但如果佢高過你嘅時候，你會點樣睇先？ 點為之高過我？ 因為著咗高踭鞋而高過你， 冇錯。 但係佢又覺得嗰對高踭鞋好靚，我好想著啊。咁點啊？ 我都可以著到寸半嘅啫。 但有啲男仔未必會有你呢種嘅 boot 嘅嘢。咁、如果當你冇咗嗰對 boot， 你對 boot 唔知點解爛咗啦。但是你的隔離那位女性朋友呢就很想很想穿一對很高的高踭鞋，那跟你一起去看戲行街，那你 又、好了，我又說了，你次次都要分析我這樣 我沒有分析，我只不過是想了解一下男士對於 不是，我真的試過跟高過我的女仔拍拖、而她的而且確是會穿平底鞋出街的， 即是为了迁就你咁样， 为免大家太过悬殊，好似王祖蓝咁， 王祖蓝同埋 边个咁样， 李亚 男系啦。虽然我冇去咁悬殊，咁但系平咁，如果佢着高踭鞋就高过啦嘛，即系你平其实已经好出街或者会好奇怪，或者唔系咁社会上咁多啦，咁所以就会咩啦，系啊，咁所以。就會佢會著平底鞋咯，咁但係佢都會著高踭鞋嘅。 係咪唔係同佢出去嘅時候啊？ 唔係啊， 都同你一齊出去嘅。 咁如果佢真係嘅話，我都會 覺咧。 哦，係。咁如果佢著高踭鞋嘅時候，我都會著翻對籃球鞋咯。 你冇啊？你冇啊？你冇嘅時候會有啲咩感覺咧？ 會唔慣咯？係啊。 你會唔會有啲尷尬咧？你會好尷尬？當人哋會啤啤共嘅時候。 咁又冇喎。 你有冇噶？ 冇啊！ 你可以接受到嘅都。 可能平時都俾人啤慣，冇辦法。 唉，太靚仔啦，好冇？好冇？ 唔係，我覺得會有啲會有唔慣嘅，會有開頭會有唔慣，但係後屘慣咗，其實冇乜所謂啊。因為你嗰個其實我覺得係在乎自唔自人個自唔自信嘅問題啫。所以冇乜關係㗎，係咪先？ 又要扯翻佢自信呢個最。你就算穿什麼都好啊，多高啊， 真的 你的外表怎樣都好，你都是要扯回來這個自信這個一環。 那事實是我覺得真的自信這兩個字就很有影響、啊、那你這些其實你 care 不 care 人家看嘛，那就是、那我覺得你 care、你不 care 人家看的話，那你很多都沒有關係的，那我覺得沒什麼影響的，是不是、女仔平時都不高的啦，所以 咁其實我哋你所講嘅自信，我哋女仔咪靠高踭鞋可以 支撐到 我哋嘅自信，支撐我哋嘅自信起嚟咯。 同埋我覺得，就算女仔唔著高踭鞋都冇所謂㗎，矮係理所當然嘅。 唉，点解男仔矮唔可以系理所当然呢？ 唔系噶，我哋啱啱讲咗咁多嘢，其实都讲咗唔少矮男嘅优点噶。其实女仔都几欣赏，唔系，其实我觉得咧，比较唔高嘅男士咧，系需要女士多啲嘅发掘嘅啫。我觉得系咁。 优点啊嘛。 系啊，一开头其实可能我哋嘅目光会去咗高少少嘅男性上面，但系其实可能我哋睇翻高嘅男性冇乜太大特别嘅优点嘅时候，我哋都会慢慢睇翻，可能慢慢咁望翻落去，都会觉得其他男士都 OK 嘅。 望翻落去，唉， 人要向高处望噶嘛。 啱。 男士就会慢慢，男士咁你系咪会由娇小嘅开始望到高啊？ 我谂唔系，我都系望啲好高嘅靓女先噶。 咁咪系咯。 跟住佢喺个台度行落嚟，我就发觉，哎呀，都系唔好再望啦，望隔篱嗰啲咧太高 了。所以我觉得一样啫嘛，我哋大家都一样噶。 啱。所以我觉得你矮系有着数嘅，矮有着数嘅女仔。女仔矮嘅着数，矮嘅男仔你又拣得，高嘅男仔你又拣得，高嘅女仔又唔拣得矮嘅男仔，系咪先？你有着数。你有着数，你仲有六寸嘅空间可以俾你去嗰、那个， 慢慢咁加 六 cm 嘅空间俾你去个 range 大啲，你有 range 大啲。你好啦，我唔知啊，冇啦，我唔讲啦，一阵又话我歧视啲矮女仔矮或者高啊，我唔敢啦。 唔会啊，其实我哋女仔都真系好欣赏比较身高唔高嘅男士啊，系咯，咁。如果大家，我可能大家嘅听众有高有矮啦，但系我觉得大家都 唔系有高矮唔同一致咩，大佬啊！ 咁好啦，咁我哋下次再见啦，拜拜。 唔见啦。